蓝天的蓝。北京时间19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临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我们继续播出大侠远去，江湖依旧系列节目，缅怀武侠小说大家金庸。今天我们一起欣赏顾真的散文《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下半部分。在文学主打星单元，请您继续欣赏根据歌德的剧本《艾格蒙特》改编的戏剧故事。 首先承接昨天的节目，继续播出顾真的散文《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下半部分。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当金庸小说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现身大陆图书市场之后，立刻洛阳纸贵，一书难求。记得那时一部《书剑恩仇录》在兄弟姐妹和长辈十数人间传看半月之久。再以《射雕英雄传》为例，某出版社的书面印数即达30万册。而在1984年至1985年间，该书由不同出版社出过7个版本，总印数超过100万册，这还不包括私自增印的数量。类似的情况并非只有《射雕英雄传》一部书，而全部15部金庸小说显然是不能满足市场需求的。于是街头书摊上金庸二字满眼在，翻开很多不好看，不禁令人感到困惑，作者的写作水平怎么在不同作品间相差如此悬殊。这样的情况倒并不是只发生在大陆。金庸先生曾经说，我写这套总数36册的作品集是从1955年到1972年前后约15、16年，出版的过程很奇怪，不论在香港、台湾、大陆还是海外，都是先出各种各样翻版倒印本，然后再出版经我校订授权的正经本。盗版当然不对，但是海内外读者看过倒印本之后还愿意购买阅读正式版本，恰可以证明金庸作品受欢迎程度之高。金庸的武侠小说在读者中能够有这样的影响力，除了存在上述理由，还得益于他对于小说创作持续追求精益求精的态度，这在所有武侠小说作家甚至纯文学作家中是十分罕见的。自1955年2月他在香港新晚报连载处女作《书剑恩仇录》，到1972年9月《明报》上结束《鹿鼎记》连载，每一部小说都是在连载完成之后再出版单行本。在每部小说的出版过程中，金庸都会对原来连载行文中的微小疏漏进行修改。从1970年开始，他对过去的13部作品进行了逐一的修订，小到遣词用字，大到人物段落和情节，删的删，增的增，大动手术。修订后的作品他仍然先放在《明报》《晚报》等报纸上连载，然后再结集出版单行本，这就是著名的金庸小说修订版。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流行大陆，引发武侠小说热的就是这个版本。时至今日，金庸小说仍然受到很多读者的喜爱，并且成为大中学生的课外读本。金庸小说研究已经成为一门新的显学，金学。 人生至此，一般人通常已经满足，但金庸却并不满意。 他在1999年又一次开始了对自己小说的第二次大规模修订，又一次对自己的作品出刀。这次修订历时七年，方稿全部完成。对于第二次修订，读者和学术界反响不一，拍掌叫好者有之，不同意的声浪也不低，甚至可能还要高一点。其实针对第一次修订就存在不同意见，比如金庸的好友曾经写过一看金庸二看金庸到数看金庸的作家倪匡，就根本反对做第一次修订。这第二次修订终究是成功还是失败，人质互见。但他敢于直面读者和学者的考验，再次修改自己得享大名广受读者追捧的作品，这种与时俱进追求完美的勇气无疑是令人激赏和敬佩的，尤其出自一位年过七旬的老翁。梁羽生先生在世时曾回香港做过演讲，他说早知道有一人写武侠小说会比他好，那就是金庸。不过他或许没有看出金庸会成为一个成功的报人，写出一段真正的人生传奇。金庸原来供职大公报系统的报纸，写武侠小说本是副业，谁知越写越受欢迎，当《射雕英雄传》一出更是大获成功，声誉鹊起。那时他就意识到自己作品的商业价值，加上形势的变化，促使他毅然走上了创业之路。创业之初，金庸与合伙人沈宝新的计划只是出一份小说杂志，筹备过程中他们听取了报贩的意见，转而决定改出一份日报，起名明报，取明辨是非之寓意，谁知竟然意外的一语说中，后来明报的发展与壮大与这个名字息息相关。 虽然金庸已经是从业多年的资深记者，对报业十分熟悉，但明报的创立仍然让他吃尽苦头。金庸的武侠小说当然受欢迎，版面上还有其他武侠名家的很多作品助阵，但是初期的投资消耗很快，销量仍不如人意。后来他干脆又把自己的50,000元积蓄拿出来全部投入明报，结果一年下来，初期的全部投资100,000元几乎耗尽，直到当年的圣诞节才略微赚到一点钱，此后也不过属于惨淡经营。据说最困难的时候，金庸曾经用与台湾武侠作家打麻将赢来的钱支撑明报的运营。即使如此，金庸也不改初衷，坚持走自己的路，终于迎来了转机。1962年爆发的所谓逃港潮，明报采用公正的态度，站在人道的立场，从香港本地角度进行了客观的报道，在当时一应新闻报道中脱颖而出。明报从此慢慢走向坦途，从一份香港地方小报成长为一份知识分子喜爱的报纸，一份海内外知名的大报，金庸也成了人生的赢家。明报的成功，金庸的小说固然有功，但金庸每天撰写的犀利睿智和颇富远见的大量时评与社论却是绝功之为。巴勒斯坦难民的生活没有妥善的安排，中东的僵局终于是无法打开，什么方式最为公平合理而又实际可行？我们以为最佳的办法是，第一，承认以色列国家的存在，国际承认，包括各阿拉伯国家其原来的疆界；第二，以色列退出在六日战争中所占领的阿拉伯国家领土；第三，在这些以军撤出的土地中割出一块地方来，成立巴勒斯坦国，让流亡在外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建立自己的国家，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建国后和以色列和平共存，中东才有持久和平的可能。对今天的读者来说，上面这几段话不过是今天现实的描述。虽然今天的中东仍然硝烟四起，没有实现永久的和平，但巴勒斯坦国已经于1988年成立，而金庸这篇社评发表在1972年9月11日的明报上，整整早了16年。除了关于国际事务的，有关大陆的精彩社评同样很多。虽然金庸一手撰写着时评社论，纵谈世界局势，分析各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动态，点评政治人物，同时一手写着他喜爱的武侠小说，但两者之间并不出现混淆。金庸自己也说，我在写武侠小说的同时也写政治评论，也写与历史、哲学、宗教有关的文字，那与武侠小说完全不同。